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第二節回嚟，大飛案天下繼續講華為。咁咧有個網友咧就寫：你哋唔使查我啦，我有自由及民主言論自由及留言啊！我做乜查你啊？我係咩人？你有連言論自由我冇唔俾你講啊嘛！即係你而家你鬧我係你唔俾我講啫嘛，係咪啊？唉，真係啲心態啊！咁我咁講啦。我冇撑美同埋讲或者撑中共嘅，其实我都话啦，系人都知道，真系我听众呢啲唔系啦，即系耐唔中嚟听，都知道我呢个人咧，其实对共产党极冇好感。咁但系咧呢件事里边咧，亦都唔能够话乜嘢，只不过话美国有证据去拉呢个人，而家引渡而同中国角力紧。咁我而家讲紧特朗普啦。同習近平在这件事他们两个人的点睇。十二月初时我讲的習近平是知的，我是第一个讲。在香即是香港这一部分啊，不知道外国有没有讲。那么有些人说你怎么知道啊，那么而且事实证明了我讲的是啱的。習近平是那日签约的时候已经是知道的。但是为了要跟美国佬有一个口头协议俾佢拖九十日，所以慢慢就摆埋咗一边。呢个系事实。特朗普到今时今日，所有嘅美国官员都话俾佢听，话公开讲，特朗普系唔知嘅。如果佢知会点做，我唔知。但系咧系事实系唔知，所以为咗中美贸易战嘅協议，口头協议啫，其实乜嘢都未有落实嘅，只不过各自都需要呢九十日或者更长。我之前做节目讲过，点解需要？因为美国输咗中期选举，佢哋都有啲对应嘅策略，国内同埋啲股票系咁下滑嘅时候，佢系需要一个好嘅消息。佢令到特朗普可以继续有啲嘢可以实施到，而中国亦都以拖代变，希望喺下一次拖到选举工程开始，所以大家都系需要呢段缓冲期。所以由彭斯嗰日，有啲人一样闹我，彭斯副总统人哋有料嘅，你睇小人。我嗰日做节目，我就话红面。白面是我在香港网台第一个讲的，你可以说我不对，你现在讲是不是？我那天我就讲中美贸易战一定会在这一天成功，而且会有个口头协议，虽然是没有实质上，但是大家需要这个时间，没有赢输，这个才是事实。即系我唔好似萧生，唔系周佩瑞。哎呀，半夜三更一睇到，哎呀，吓我一大跳，成个人弹起。 可能一嗰啲高级知识分子谂嘢比较复杂啲，我哋啲咁嘅粗人比较简单啲。以做生意的角度就系红面白面啫。点解八号星期六而即刻揾加拿大政府算账，要即刻放人？讲人权啊！你哋最讲人权噶，而家你咁样就系唔讲人权，冇证冇据，乜都讲啦。跟住咧，后果好严重。第二日就对美国佬就冇咁严重，但系佢都话俾你听人权啊！佢你冇证冇据，你要放人嘅。呢、這个就系而家成个中国政府习近平底下嘅出嚟嘅结果。点解会咁样讲？系啊，因为佢哋都要有17日里面嘅时间，佢睇下观察究竟关唔关特朗普事。如果特朗普系私情嘅，就系、是、由嗰日开始你就出卖习近平。咁呢90日可能就等于零，冇晒。嗰阵时真系硬碰硬嘅时候，我唔知点啊，我唔系话。中国有条件，诶、哎，中国边有条件同美国佬？我讲事实啫，系嘛？佢哋个结果唔知，我哋呢啲咁嘅小人物睇，但系睇呢件事嘅发展就系咁。而当佢哋全部都知道咗或者感觉到嘅信息带俾佢，就系、是、特朗普唔知嘅。所以特朗普喺呢三四日里边不停讲。华为事件、独立事件，话同香港政府一样啊，吓唔影响我哋中美嘅协议嘅，吓你睇下，好似而家买习近平怕添，因为佢都惊你反口，所以佢不停讲，我哋唔影响中美协议嘅，呢、這个唔系一个人讲，系成个特朗普而家所有对中有关于中美贸易。战嘅负责人都咁样讲，仲要不停咁讲特朗普系唔知情。如果你真系底气够嘅，即系大陆口吻，你使乜讲呢啲？系啊，明食你噶啦，傻仔，啱唔啱啊？唔系，因为佢真系需要喺某一啲嘅情况底下，因为美国嘅经济，佢哋都睇到，佢哋都惊。一定有啲利好嘅消息，不能够喺呢个时候叫做破局，所以咁样而不停出口述，我系唔知噶，中美贸易系贸易呢个协议要继续噶，所以习近平亦都冇否认过要破局，但系咧楼下嗰啲擦鞋仔，即系就四周围讲啦，啊，我哋爱国噶，乜乜唔用 iPhone 呢擦鞋仔，我一阵留翻，可能仲有一节讲或者。最后尾先讲，如果唔够时间嘅，够时间就慢慢走。有啲人话佢被自杀，我睇唔到。佢仲唔系想做佢？我都唔觉得慢慢走会走路啊？点解啊？华为嘅核心技术喺华为度，唔系个人度，佢只不过负责人。你哋可以话佢人头，但系佢系财务总监，佢嘅身份喺呢度。啱唔啱？啱啊嘛！只不过佢就系领头羊，即系中国人嘅口吻就系领头羊，话事人、揸 fit 人，实际嘅揸 fit 人。因为任正非74岁，佢系要退休噶啦。而慢慢周就系成个华为共产党承认嘅接班人。咁点解会唔杀人灭口？冇需要。点解啊？佢最主要就系喺呢段时间里边，而家个形势，大家都同美国佬倾紧数嘅时候，大家想办法拖。只要你入唔引导到佢翻去美国，而美国唔会公审佢嘅时候，或者爆到啲秘密俾你听，慢慢就喺加拿大佢系安全嘅。咁佢有乜嘢必要喺呢个时候要杀人灭口？你话俾我听。跟住今日有讨论嘅时候，就有个即係我哋嘅 Alex 啦，即係我哋嗰个推咪啦，就咁讲。佢话海航嘅杀人灭口，海航唔同。我都话啦，可以放弃何志平， 但是不能放弃慢慢走。因为如果你放弃慢慢走，或者你自杀的华为他的嫡系包括任正非这班人的反扑力就很大了，所以不能放弃他，所以其实他是要求他放了，而不力不将他引导回去。咁我曾经同赖昌星呢单案相比，咁啲人话唔系啊，因为佢话肯定佢送个加拿大要求佢唔俾佢死，啊唔处死刑咧就俾佢引导翻去十几年。其实共产党不嬲都冇谂住杀咗啊嗰个赖昌星噶啦，呢、這个系其中嘅一部分，但系实际就系赖昌星已经喺加拿大打官司打到一穷二白。佢话佢远华集团曾经系走私，系全世界最大嘅、最有钱嘅红楼，嘥气啦！而家基本上啊，深圳一个镇、一条村嘅村长可能有钱过佢啊，唔能够用嗰阵时嘅财富衡量而家噶。自己真系嘅。上网睇下啲资料吓、,Google 下细心啲睇我讲嘅啱唔啱。呢、這个系其中嘅最主要原因。而打呢啲官司大家又烧银纸，一个有两千几亿身家嘅人点样唔可以同你烧啊，系咪啊。仲有当每一个都系独立司法嘅时候，司法独立嘅时候，特朗普都冇办法影响到佢哋嘅司法部噶，因为点解啊？三权分立，所以佢唔知道，所以而家就炒咗嗰条友，嗰条友就冇得捞咯。你睇系咪？系嘛？因为佢唔能够控制到你，而加拿大，你同总理即系好似中国咁，你讲嘅。后果好严重，威逼各样嘢都因为司法独立影响唔到法院嘅判决，你更加大嘅力度都冇用。呢件事就咁胶着胶住咗喺度，可能系一个好漫长嘅时间。而呢啲咁嘅官司，美国政府同埋加拿大政府亦都公开讲，今朝讲，佢话咧快就年龄啦。慢嘅可能过十年引导呢啲咁嘅案件，如果你有钱再拖可能唔止。咁我话啦，佢喺一个人身安全吓，亦都冇可以透露到嘅秘密，因为五知又好或者啲间谍又好，基本上呢几年埋晒位啦，到时都明日黄花咯，系咪啊？拉咗你个又点？同美国佬可能都已经因为好多嘅因素倾掂数，或者共产党崩咗盘都唔定。其实成个习近平嘅体系就系要拖，而佢哋呢镬真系拖得起。反而特朗普佢拖唔起，所以喺呢个时候，特朗普系放软晒声气，唔影响中美协议嘅，快啲。是咪啊？啱啱一个好消息，道琼斯指数弹翻上去，转头还原基本部仲要下跌，佢嘅压力你估少，所以佢一定要有啲刺激嘅消息，即系佢炒股票啫嘛，系唔系真唔重要，个消息先就重要嘛。所以我出连咗四集，都系讲呢一套。今日再做两节都系讲呢一套，好快就有结果了。你睇下我中唔中咯？咁、而喺呢个环境里面讲埋个七本护照，慢慢周佢交咗两本中国护照同埋一个香港护照俾呢个加拿大政府。因为佢唔止一本护照，而家喺中国亦都寄紧本护照过去俾佢。而林郑、李家超呢啲人由头到尾冇办法答到，亦都冇办法自圆其说。咁今日林郑就啱啱出嚟讲咗句说话， 是乜嘢啊？因为呢，即係我之前讲啦，唔知点解啲有钱人同埋啲人呢喺大陆呢好多个名。佢话点解叫香港三本护照，係因为佢有三个名。所以佢每改一次名呢，佢就攞一本护照。咁其中有一本呢就剪烂咗个角添，即係实际仲有两本。其实唔啱，你点样都自愿唔到其实。因为佢真係揸住咗三本护照，而有两本护照佢用緊。点样证明咗佢，如果佢剪咗本护照取消咗嘅，等第一本剪咗啦，咁第二本呢佢用呢本嘅护照係入加拿大境。咁第三本失效喎。咁如果你嘅逻辑啱嘅，咁即係话第二个嗰本嘅杂志佢改咗咩先有第三本啦。咁第二本杂志咪剪咗囉。所以林郑同埋成个香港政府有做大陆官员嘅基因，讲大话。下次返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育发，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